我会迷失我自己，走无边人海里，无论什么诺言，只要天天在一起。我不能只依靠，偏偏回忆活下去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 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。这句歌词被唱成了八九十年代最经典的情人间的告白。但如果你去翻看那个时候的老照片，你会发现，这张邓丽君生前在宝丽金的最后一张国语专辑之后，邓丽君就剪去了长发，淡妆素裹，过起了普通人的日子。她开始从歌坛半隐退。这首歌其实也是她准备退出歌坛、做回自己的非常宣言。可惜因为表达的有一些隐晦而没有被人过多的关注。一首歌，一个人，甚至是一条河，都有他的故事，只是你可能从来没有留意过。接下来这条河，它是相思河畔。 相思河畔见了你，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秋风无情，为什么吹落了丹枫？青春尚在，为什么灰褪了残红？啊，人生本是相思河畔别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 相思河畔，这是半个世纪之前一位上海导演为他的电影所写的主题曲。相思河在哪？在 有思念的人等待的地方。我不知道，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，你在哪里？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，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，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。我是钟静，最美时光，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，等待和你相遇。情的启蒙可能是来自于80年代还有90年代的琼瑶电视剧，男主角都会弹吉他，都会写情书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些被写进情书里的歌词吧。1996年，电视剧《一帘幽梦》播出，这是一部在当时造成了非常轰动的电视剧，当中有清纯的陈德容，有美艳的萧蔷，有多情的刘德凯。 这是一个发生在台北巴黎的浪漫的爱情故事，主题曲正是这一首后来被写进我们情书当中的句子，我有一帘幽梦。梦里春去春又来，有人情深意重，往事如烟留不住，天涯海角珍重。太典型的琼瑶式的句子，在那个年纪应该没有几个女生能够抵抗这样的句子的洗脑，所以也会常常的被男生摘进情书当中。那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年代，除了有琼瑶的美妙的诗句，还有童安格像花瓣雨一样浪漫的音乐气息。发现很多的老歌都在被翻唱，但是童安格的歌却很少有人翻唱。我想那是因为他的歌当中洋溢着台湾式的文艺气息，还有他惯有的淡淡的哀愁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演绎出来。这是他的代表作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 你说我像雨，捉摸不定，其实

身上天，装我你的泪，发的我的手。 双眼，永远无人的是我的双眼。 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生命，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。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，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， 清风吹拂不停，在茂密的山楂树下， 你变了容颜，他却不曾改变。 一首歌的生命，是他路过你的光阴，最美时光。 最美时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些写在情书里的歌词。歌词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作词人的情书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第一首歌。李宗盛曾经说过，我的歌里的故事有的是自己的，有的是别人的，有的时候是不为了让别人知道，于是找一个很厉害的歌手来唱他的歌，唱他的故事。我是真的爱你，这首歌是最早收录在张信哲1993年的那本《心事》的专辑当中，多年之后老李自己又拿出来唱。从当爱已成往事到我是真的爱你，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也许版本无数，选择相信哪一款已经不重要，至少从这首歌里还能够听出那是爱人之间的真诚就已经足够。我初初见你，人群中独自美丽，你仿佛有一种魔力，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，多么有共鸣的惊鸿一瞥啊。 让我遇见了你，我初初见你，人群中独自美丽，你仿佛有一种魔力，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，从此为爱受委屈，不能再躲避，于是你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，甜蜜的言语怎么说也说不腻，我整个世界已完全被你占据，我想我是真的爱你，我是真的爱你。全心全意等待着你说愿意，也许是我太心急，竟然没发现你眼里的犹豫，只是你又何必狠心将一切都抹去，悄然远离，连道别的我 话也没有一句。请让我随你去，让我随你去，我愿陪在你的身边，为你挡风遮雨。让我随你去，让我随你去，我愿陪在你的身旁，等你回心转意。我是真的爱你，让我随你去，让我随你去，我愿陪在你的身边，为你挡风遮雨。让我随你去，让我随你去，我愿陪在你的身旁，等你回心转意。我是真的爱你。我是真的爱你。 今天在朋友圈看到一篇文章，说的是经济又实用的告白的方式，这是非常实用性的文章，却是让人有一点小小的忧伤。什么时候爱情也变成了一种高消费，需要我们提前去看攻略，提前去抢优惠券呢？在张信哲的情歌风靡的年代，爱的告白简单的就像是一句朴素的歌词，有一些任性。他会说，我的爱就一个字，但是我只说一次，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来表示。最后这首情歌是张信哲唱给自己的，30岁的男人，他的心30好几。 赛车的路口，突然感觉生活少了些什么，追梦的执着，追爱的承诺，那一秒我像静止的沙漏，难过。又一次失恋，流浪伦敦的街头，发现重生远比想象难得多。放手的问候，放弃的沉默，那一刻我像灰色的寂寞漂流。30好几，这个城市未免太拥挤，我只爱我自己，我只爱华丽的孤寂。怎么你说的不轻不重，不痛不痒，指责我那么事不关己。30好几，这个年纪难免会叹气，我习惯我自己，我习惯夜长的呼吸，回想你说的不明不白，不要不想挑战我那么不遗余力。想象难得多，放手的问候，放弃的沉默，那一刻我像灰色的寂寞漂流。30好几，这个城市未免太拥挤，我只爱我 自己，我只爱华丽的孤寂。怎么你说的不轻不重不痛不痒，指责我那么事不关己。30好几，这个年纪难免会叹气，我习惯我自己，我习惯也成了哭戏。回想你说的不明不白不要不想，挑战我那么不遗余力。20岁的期待，30岁的空白，情有情，原来我那么的依赖。30好几，这个城市未免太拥挤，我只爱我自己，我只爱华丽的孤寂。说的不轻不重不痛不痒，指责我那么事不关己。30好几，想和谁再多说话，爱着你的我认真听你说的每句话。凌晨2点半，你不在我身旁，讨厌自己为何还要这样的牵挂，爱着你的我无法隐瞒自己对你的想法。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，问自己什么地方，看着明天，告诉我你不会紧张，跟着我海角和天涯。我说我想要找个避风的港湾，谢谢你陪我到任何地方，牵挂爱着你的我